因为众生呢一向执着这个五音是实我是实法，所以呢而家听法说法知道、啊、知道什么？知道见闻而幻艺，三界而空花，知道吗？听过这首偈了，见闻而幻艺，三界而空花，啊，什么不记得了，你们记不记得？谁个背不背得出？见闻而幻艺，三界而空花，什么顿消果现证，是吗？是啦，这首偈是在前面讲过，上根利智的人呢，明白这些东西，见闻觉知都是如幻的妄想，不是真实的。由这个见闻觉知所幻生这个相分呢，是等这个三界生活大地等于空中花一样是没有的。上根利智的人知道这些是假的，就不分别，不分别呢就狂心顿歇，顿歇歇即菩提，这个叫做顿悟并消。但顿根的人呢，必须要假，先修戒，然后入定，有定产生智慧，由这个戒定慧心无漏学呢，去降伏，去降伏这个妄想、啊、破除这个执着，然后呢破这个色音，然后进一步破这个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、色音。所以呢、啊、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有利有钝，烦恼有浅有深，不可以说一切并消呢，抑或次第尽呢？利根的是可以并消，钝根的呢就要次第尽。实际上呢，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呢，利根的多抑或钝根的多？在一般众生来讲呢，都是觉得自己是利根的，我好叻，个个都以为自己咧，边个肯话我好蠢啫？哦，冇，凡系学生咧，都系觉得自己最叻嘅，就算考第尾嗰个都觉得自己好叻嘅吓。咁啊，实际上咧，就在佛教嚟讲咧，末法众生咧，福报业薄啊，同埋咧善根业浅，智慧啊更加差啦。但系咧，刚刚相反，事实上呢来讲呢，现代的人呢就 好像福报大了、啊、好像我以前读书、啊、我以前读书、啊、穷到怎样、啊、要写文章去华侨日报买钱，十个银钱港币一千字，一千字叫你写都要写几耐，十个银钱港币而已、哦，我当时在中文大学读书，是考了这个界限街那个叫做什么文士图书馆的奖学金50元、啊、然后呢就写文章吃饭、啊、所以我的文章是写得很多很多，没办法扣去吃饭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的学生呢怎么样？给奖学金给他，他都不肯读书。现代啊，现代好多法师啊，啊我如果我以前唔办呢个奖学金咧，我都唔知道而家啲人咁懒啊。因为而家我办奖学金咧，嗬，俾咗钱佢都唔肯读书，啊，情愿去南摩，点解？你知道噶啦 ，money。咁、哦、我哋以前读书系好苦好苦啊，尤其是跟许老法师学经嘅时候。自响落户烧香早咧，法师8点钟讲经，我哋7点钟之前就行路上山，上去往平。啊，8点钟讲到10点，行落嚟11点止饭食。啊，食完一阵咧，2点钟又要行上落户复经。啊，2点钟复到4点，4点又要行落嚟，行落嚟食完饭又要写笔记。好苦好苦的，而家啲人你叫佢咁学啊，真系唔制，好多嘢睇啊，电视系咪？好多嘢睇噶，好几多嘢好做啊，